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哇，真是低处未算低，有历史以来得200多秒。希望大家啦追踪订阅 Like Share 课金，咁咧大髀看天下只可以喺大髀看天下嘅频道嗰度睇到噶啦，咁其他咧仲联播紧嘅。咁咧我三哥即系老三咧就话同我拍档做翻个节目，叫做《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》，咁睇下可唔可以尽快推出啦，即系填补咗八大台里面冇咗大髀看天下啦。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个古仔，关于失忆嘅个女主角系一间二手店的老板娘。所谓二手店开在一些名铜锣湾名店啊附近的地方来的。咁呢好多有钱人，好多明星，佢哋好多嘅衫着过一两次。咁呢因为佢曾经喺一间名店里面啊做 sales 做咗10多年。所以呢人物关系够。好多人呢就将啲衫呢以一折，譬如10000元一件衫，就变咗1000元一件衫咁卖俾佢。咁佢呢就大概3折出售，生意相当相当好。男装女装都有嘅。佢今年47岁。佢同啲客好好嘅，今日有一个肥妹仔行入嚟同佢讲，哎呀我睇中咗呢件衫啊，几钱啊几钱啊，5000元。哇好抵啊，可唔可以俾我试下，当然可以啦。哎呀我今年呢我諗住着佢呢去圣诞节，但係啲纽扣唔埋。我哋个女主角静止同佢讲，要减多少肥啊，但係诱惑在前。唔紧要唔紧要，唔扣纽就得㗎啦，我俾我俾。喂你成日都见到一个人又冇店员，一个人好辛苦。佢话我哋啲唔使做好多生意嘅。咁 ,ok 得㗎啦咁。吓，咁你老公呢？冇啊，结果次婚，25岁结婚，27岁离婚，单身咗20年咯。你都几靓女啊，点解冇咩？何况你唔做 sales， 有好多有钱嘅男人追噶，拍过几次拖，但硬系好似睇唔上咁。算啦，你冇打算结婚啊？有噶，不过揾唔到一个合适嘅，咪迟啲先咯，随缘啦。我找到好的介绍给你好吗？跟着肥妹仔走了，静止的心想，有都你自己上了先啦。这些这样的门面说话不要说，突然间有一个很高大满面有少少须根的男人，带着一个墨镜西装，额头有到啦，走入来望个样子有点像电影中的黑社会。他拿了几袋衫上来，你到二手店收不收这些衫的？我打开他看，全部一些比较高大的大码的名牌的衫，很多几乎没穿过的收啊。不过呢我们始终都是做女人的，可能价钱不是很高，我收就可以了。这些衫你怎么得回来的？因为我看下去都靜止都怕可能是流紋，會不會拆了什麼？他除了眼鏡 望住静子，同佢讲，佢话咧，我本身咧系做一啲娱乐新闻同埋运动新闻嘅，咁咧识好多啲明星，咁其中一个咧，佢啲衫咧做表演完之后或者着过一两次佢就唔着噶啦，佢将啲衫送晒俾我，因为我同佢身形差唔多，咁但系，唉，都唔系我呢种人着嘅衫，咁啊见到有二手店咪行入嚟问下咯，好多噶你，系噶，其实都唔少。如果你认为啱嘅，咪再嚟揾你咯。呢、这个哥哥仔拧转头走咗，我静止心里面不停咁跳跳。呢、这个人好面熟，究竟系咩人嚟嘅咧？吓、啊，点解好似好认？即系同我以前有个朋友一样样啊？系边个嚟嘅咧？脑里边浮起咗好多嘅面貌，突然间。他想起一个人，这个是人渣，这个是人渣，就是他前夫，跟他很像样，不应该叫人渣的，渣男啦。他跟他前夫25岁一起结了婚，两年后离婚，拍拖的时候他前夫很英俊、啊、很多女仔追，不知道因为是那个好胜心强啊，定真系好中意佢前夫，卒之两个结咗婚。佢前夫有一个写作嘅梦想，不停写写写写，但系毫无收入。呢两年全部都系靠静子去包养佢，连食饭啊、屋企所有嘅洗费都系呢个静子俾嘅。佢觉得咁样耐唔得，再加上因为。他前夫人缘好好，好多女人半夜三更都找他，有阵时咧，佢话倾创作嘅嘢，有阵时唔翻，卒之忍唔住离咗婚，冇再联络，亦都唔知生死。但系佢觉得个样好似，算啦，未必再见到嘅。点知过咗圣日，呢位男士攞咗好多衫嚟，佢话我其实有好多吓。另外的买了他，跟着他望一望橱柜，哇都挺好卖，上次拿给你衫已经卖了，他说是啊，托你的福卖了，静止随口这么说，赚了点钱不如请你吃饭好不好？他想确定这个男人是不是他前夫，虽然分开了20年，是不是呢？吃饭的时候问他你叫什么名字，当然永恒的男主角修哥。哦，你边度人啊？我啊，唔系好记得喎、啊，点会唔记得啊？唔知啊，廿零岁嘅时候咧，突然间咧，好似有啲事咧，我唔记得咗。咁诶，咁点解你叫呢个名嘅？唔知点解啊？总唔知咧，喺我脑里边咧，突然间出咗一个字，一个静字。一个修字，咁我咪叫静修咯。静修，佢前夫就叫做修哥，我叫静子。系咪佢失忆里边仲记得我咧？好疑惑，静子心里边喺度谂，问喺度谂。喂，听日啦，得闲嘅话，我带你去啊，有个新闻发布会啊，有个演员好出名嘅。在韩国来我们看看。好啊好啊。那么卒之两个人看这个新闻发布会。他见到阿修哥很严谨很严肃做事很勤力。这个怎样讲呢 ?smart,、啊、用英文讲 ,smart、啊。去处理一些事。他说为什么这个人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他是不是真的是我前夫呢？静止个心里面有无限想象，跟住第二日佢打电话俾修哥，佢话呢几日咧我唔喺度，我有啲事要去两个地方，咩事啊？我想进行一个回忆之旅，咁我唔会开铺两日嘅。哦，由佢啦咁，卒之静止就翻去曾经同阿修哥一起住嘅地方。佢阿妈生活嘅地方， 原来他发觉了当年他离婚之后左轮右来说半年不够阿修哥就离开了。冇几耐，其中一个隔离邻舍收到一个短信，佢话咧：我唔知道我人生系点，我妈就拜托你啦。呢句就系修哥喺二十年前最后尾嘅留言。静子问个左邻右舍，又你讲，佢话你有冇话俾佢妈听啊？冇啊，佢阿妈六年前都过身咯，又冇办法联络到佢。咁都系咁啦，可能都不在人世咯。留低呢句说话，静子离开咗，翻到公司，啱啱好肥妹仔走嚟，喂，介绍个俊男俾你啊！吓，俊男系啊，一今晚食饭啦。静子同个肥妹仔，同嗰位相当有型，佢口中所讲嘅男士，又肥，1.78米。230-240磅，满面胡须，戴个眼镜，讲嘢以为自己有说服力，亦都觉得自己好似好灰鞋咁。唉，咪同大肥一样样。静子好唏嘘，突然间佢个电话收到个短信，收哥发过嚟嘅，点啊？回忆之旅点啊？静子一见到个心冇办法平静到落嚟，即刻起身埋单，冲过去揾阿修哥。过去咗嘅回忆完咗啦，由今日开始，我想同你一齐制造我哋嘅回忆，好唔好啊？修哥好开心，卒之两个喺埋一齐，两个人拍拖食饭啊，同一般。正常的男女没什么分别。过了两三个月之后，突然间修哥拿着一扎花，一个盒，一个袋，走入来静子的二手店，摆低，跟着开了个盒，盒里面有封很简短的卡，很精美，但里面写得很简短，你可不可以嫁给我？静子揸住这张咁嘅卡喺度喊，开始喊，可以，可以。静子心里面讲，我系唔会话俾你听以前嘅事，因为静子喺呢次翻嚟嘅时候，佢自己觉得应该系佢离开咗阿修哥。应该发生了一些意外导致他失忆，他不记得了，看到额头的伤口就知道了，但是他记忆里面，他的 DNA 里面，他是爱我的，所以呢我们撞回他很快他就喜欢了我。静子开心拖着他的手一起落班，你真的要娶我？是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呢，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舒服。静子，你不介意我是一个二手货？不介意，做什么介意？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